攻读《类类记》第二章。若有人愿意给上主奉献素祭为祭品，他的祭品应用细面，倒上油，放上乳香，拿来交给亚郎的儿子司祭们。司祭取出一把细面和一些油，同所有的乳香放在祭坛上焚烧，作为中岳上主的馨香火祭，为获得纪念。剩下的素祭祭品应归亚郎和他的儿子们，因为是献于上主火祭中的至圣之物。如果你愿奉献炉烤的祭品做素祭，应以油条的细面做成的无效饼，或抹油的无效薄饼。若你的祭品是用烤盘做的素祭，该用油条的无效细面做成，掰成块，倒上油，这是素祭。若你的祭品是用锅煎的素祭，该用细面和油制成。当你把这样做的素祭祭品献给上主时，应交给司祭带到祭坛前。司祭由素祭祭品中取出一份，放在祭坛上焚烧，作为中岳上主的馨香火祭，为获得纪念。剩下的素祭祭品应归亚郎和他的儿子们，因为是献与上主火祭中的至圣之物。你们献给上主的素祭都应是无效做的，因为凡是有效有密的都不应焚烧作为献给上主的火祭，但可当作初熟祭品献给上主，只是不可献在祭坛上，当作乐意馨香的祭品。此外，凡你献的素祭祭品都应加上盐，总不可让你的素祭缺少与你的天主节约的盐。在你的一切祭品上都应加上盐奉献。若你给上主奉献初熟之物做素祭，应奉献火培的新麦穗儿，或去壳的新谷粒，当作你初熟之物的素祭，再倒上油，放上乳香，这是素祭。司祭取出一些麦粒和油，并所有的乳香来焚烧，作为献给上主的火祭，为获得纪念。